2013年10月6号的《金葵天下》啊，在录音里 的一天呢、啊， 哎，没错，在香港啊， 嗯、 我是说的是香港，在录音室里面有我大卫啦、杜比、亨利啊，最重要就是啊，安东尼了啊。 你们好 啦，大家好， 提供那个窥视的数据啊，跟那个预测了啊。那上个星期上周呢，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美国那个政府呢啊，那个整个政府都瘫痪了啊。 应该怎样说？就联邦政府不是地方政府 啊。 我们说就是停摆了，对不对？ 80万人不用上班啊， 80到100万啊，对， 没有工资啊。 啊，有，他说要是他。已经通过了，就是说要是拨款那方面要是通过之后，他们可以收到政府停摆期间的工资。 哦、那是太好了，太好了。 那就是免费 不用工作了。 不用工作也可以收工资 了。政治都是黑暗的啊。但是我们的节目主要不是谈政治啊，就是说说那个经济情况。 也是说汇市。 汇市的情况。但是这个消息对那个汇市的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的啊？ 其实美国停摆对美元呢，当然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呢。我们见到就是上个星期了，美元还是要下跌的，那个美汇的指数呢，跌到去那个80.129收市，其实已经是连续呢下跌了4个星期的了， 四周了已经。 对，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大家觉得就是我们知道联储局什么时候去退市呢？就是减少那个减少买债呢，是对美元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但是现在因为美国政府停摆，美国的经济受到影响，还有就是有一些重要的数据，比如是上个星期五的就业数据，因为政府停摆而无法如期公布的话，联储局呢？他就没有一个指标去跟随，所以呢应该这个大家都在猜想呢，就是联储局呢在这个月底的时候开会议息的时候也不会有任何的动作，他会维持就是每一个月购买就是850亿的国债跟那个 MBS 就是按揭抵押证券，那要是他延迟了退市的后的话呢，对美元来说是一个影响是负面的，所以美元上个星期呢也是下跌。其中呢7个主要货币呢，我们所说就是欧元啊、日元啊、英镑啊、瑞士法郎啊、澳元啊、纽元啊跟加元，这7个货币里面呢有6个对美元呢收市价是比前个升息高的，只有就是英镑呢，英镑可能就是升得太高了，所以有一些获利的回吐。我看短期之内美元究竟如何走呢？还是要看美国政府的情况，那个财政原会不会跌出那个财政原野？ 财政原野啊。 对。 那为什么其实？这里面为什么会停办呢？停办这个情况就是先接到一个， 其实美国的，我们知道美国的负债已经是16.71， 接下一个政策就是提高那个债务的上限、 上限，对 啊，这个那个政策啊， 他要到应该他的财长那个叫六，就是杰克卢了。他说就是到本个月就是10月17号的时候，政府是什么钱都没有了，用尽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要是那天你们还不提高那个债务的上限的话呢，那政府没钱的话，就可能出现一个违约的情况，什么叫做违约呢？就是到期的债券呢，政府没有办法支付本金， 没钱呢，就是没钱， 就是没钱呢，就是比如是我们中国的政府，我们都知道中国政府是持有最多美国的 国 债的，是美国的大债主，大债主，要是我们 到期的时候拿那些美国的国债去跟美国要钱的话，他不给我们，我们会怎么办呢？ 嗯、 啊，就是我们 不会继续买他的债了。 嗯， 啊，到时候呢，可能大家美国要罚债的话，他也会要付出比一个比较高的利息，一个比较高的利率。 嗯， 啊哈，啊，那对他的财政呢影响是啊非常大的。为什么美国现在啊 16.7 万亿美元的负债，他还可以应付得来呢？啊，最主要就是他的利息呢是比较低。我们知道十年的美债利息呢，都还是两厘多啊，是八月初的时候到三厘，就但是现在又落下来了，这到两厘六四，差不多两厘六附近了。啊，那么低的利息呢，他政府美国政府自然呢是可以应付得来了。啊，但是要是比较高的时候，你不要说多了，就是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话，啊，他的负债，他要付每年要付的利息呢就高很多。啊，到时候呢，啊，美国政府可能真是要破产了。 嗯， 啊哈。 其实呢，那个美国呢，虽然呢，那个我们谈的都是经济啊和那个汇市，但是呢，其实都牵涉到那个美国的政治的情况。为什么共和党会对着奥巴马政府对着干呢？啊，其实就是因为那个 Obamacare 的问题啊，这个奥巴马 他的医疗啊改 医改啊，我们要 对 啊 医 改 啊， 嗯 啊，一般来说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是医改了。嗯，医改的背后的原因就是美国一般来说那个医疗都是全世界最好的，是第一，但是普通的国民。 应该怎样说的 ,technology 方面 啊，在 科技方面是最先进的啊，最先进 的。但是普通的国民都是享受不到啊，所以呢就要进行医改。那医改呢则牵涉到的利益集团大部分都是共和党啊，一些保险公司，他们都是提供基金给共和党和一些主要政党的现金啊， 大的商家也是 啊，大的商家，所以呢牵涉到共和党的利益就 我们都知道，就是共和党呢他是亲商界的， 嗯，都是 对他 Obamacare 石油党嘛啊， 对他 Obamacare 呢，他最主要就是所有的平民都可以得到医疗， 嗯， 不会得不到。啊，那他抢迫那些保险公司呢，就是纵使任何国民他有长期病的话，就是比如是癌症啊，他也要接受他的投保，所以这样这样呢保险公司是对这个改革呢是非常 不满的啊。 应该怎样说呢？最近有一个电影啊 movie 啦，就是叫 Elysium 嘛，这 Elysium 就是什么了？ Elysium 这它是一个 forward 的电影 ，science fiction 的电影呢，这说未来了，这在地球的人呢已经很穷了。在有钱的人呢，就移民到太空里面，太空里面，太空有一个太空船呐，载他们的这个太空船是无疑 virtual 是所有把地球最好的东西了搬到哪里，包括就这个医疗的科技啊，但是在只有有钱人可以享受啊，但是在住在地球的人是穷人，没有机会享受。就后来呢，他们呢用各种方法了， 各种方法了， 到一个太空船 Elysium 里面呢拿到一个医保，还有把他们的一个 program 改变，所有地球人就住在 Elysium 的人呢，还是地位平等。如果地位平等，就可以享受医疗的一个治疗啊。这个呢，就是像就奥巴马的 Obamacare 了啊。但是住在电影里面说了，就是一个住在 Elysium 的这有钱人呢，对那个平民拿到一个医疗保障呢，有很大的抗拒。他 resist 这个电影呢应该是支持奥巴马的， 就是说明那个美国的医保的情况的。那回来会是 对，我们不要拉得太远了，还是说 不是远啊，这个就是这个电影出产就是和奥巴马 care 有关的。 那其实呢，上一个星期呢美元是比较弱一点，最主要就是有一些其他的地方有一些利好的消息出现。 那比如是就是欧洲央行它议息之后呢，它什么都没有改变， 嗯 啊，但是它也没有对那个欧元的强势，我们都知道欧元近期来说是比较强一点， 嗯 啊，它没有对欧元的强势呢表示异议， 嗯 啊，所以大家都也很放心的去买欧元。还有就是意大利的政局了。因为他对那个总理投票，就是投那个信任票的时候， 嗯 因为前总理呢那个贝劳斯科里呢他转塔，因为他得不到足够的票数去投那个不信任的票，所以他转台的时候以大的比数通过信任的投票、 嗯、转了方向了转台就 对。化解了那个意大利的政治危机， 嗯 啊，所以欧元呢最高曾经去到就是 1.3646 美元这个八个月的高位， 嗯 啊，也是上个星期呢表现比较好的货币啊。还有就是瑞士法郎跟那个日元呢，它也是因为美国的政治因素因为他的那个有机会跌出那个财政原癌 那些啊， 对，所以他很多资金呢都走跑到了那个日本跟瑞士方面去，所以日元呢上个星期一再的跌穿了那个97的关口。美元上个星期四跟上个星期五都曾经失守了那个95日元， 嗯 97日元瑞士法郎呢美元最低是见过 0.8967 这是一年半的高、嗯、一年半的低位， 嗯 也就是瑞士法郎对美元呢是升到一年多的高位， 嗯 也是比较特殊的，反而就是英镑是比较表现是比较差一点呢。最主要就是它近期来说它升幅也比较大了，因为从 1.50 升到上来现在已经上个星期最高是 1.626, 千多点了，1200多点了。上个星期就是英伦银行，就是英国的央行呢，他有成员走出来说，就是要是他国内的失业率呢、 嗯、 还没有跌到7%的话呢，他也不会加息或者是收紧那个货币政策， 嗯 所以英镑呢就跌了下来到 1.60 附近， 嗯 才见支持商品货币呢也是因为不同的消息呢新西兰这元呢表现是比较好一点，就是因为它议息之后呢就是它的央行有成员走出来说，就是楼市要是仍然是那么过热的话呢，它会可能要大幅度的加息去令冷却那个楼市。 嗯 所以新西兰元呢也是上个星期呢也走了跑了上去对美元呢最高见过就是 0.835, 澳元方面呢也是受惠于就是中国的数据是比较好了，中国我们知道就是上个星期公布的那个制作业的跟那个服务业的 PMI 呢还是在50的抗战区上面的，就是50上面就是抗战区。 虽然呢汇丰的那个 PMI 呢是调整了一些。 但是对澳元来说也是比较好的，所以也澳元上个星期来也是比较强一点。但是它还没有拖出了近期的波幅，我觉得也是前升期它在 0.85 应该也是见顶0.95 也是见顶的，应该再穿那个0.95的机会应该还是不大的，加元方面呢上个升期整个升期高位跟低位呢相差不足100点，也没有什么好谈的 那今个星期其实我们需要 知道什么样的数据啊？ 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要看美国的政局啊，就是国会跟那个预算案的拨款呢，究竟有没有啊进展？ 嗯 啊，要是有进展的话呢，美元就可以大幅度的反弹。 嗯 啊，要不然的话呢，美元还是会比较偏弱一点。但是我觉得呢， 那些数据也会出不了了，因为那个政府瘫痪了。 对啊，我看那个 calendar 就是看那个日历呢，美国有很多数据都摆在星期二，就是比如是上个星期没有公布的那个就业报告了，跟那个工厂订单呢。 嗯 啊，他也是摆在星期二公布，不知道是真是假。啊，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会了，因为他在停摆期间也没有人上班， 嗯、 啊，所以他的数据有很多都会受到影响，啊，我们还要注意呢，这就是美国企业方面的第三季的业绩期呢，这个升 期 就会切开了， 嗯 啊， 由于这个第三季的那个计算呢，就切开了最后一个工作天了哈，所以也有一个隔夜回购的方案啊。 嗯，我觉得就是因为美国的股市是升是跌呢，除了那个政治的因素之外，还是要看企业的盈利。 嗯， 要是盈利大上升的话，对股市有一定的支持。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呢，美股呢，其实已经大部分的日子都是礼拜一就是跌了，星期二就是升了，星期三跌了，星期四跌了，星期五升了，就是没跨建筑的， 嗯 啊哈， 对这个联邦政府的官倍了，对股市的影响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影响比较小，因为大家都预期就是那个僵局呢。是终会打破的， 嗯、 因为他们不可能任由就是美国去违约或者是平息下调， 嗯 没有人相信呢，这两个党民主党和这个共和党呢，会真的把这个事情的拖下去， 他们在玩一个游戏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了，就是 Game of Chicken， 就是胆小鬼的游戏，就是看看谁最终。忍不住的时候， 胆小鬼游戏就是幻想两个车子就对着开，然后呢开得很快，看看谁呢把这个车子保停或者是转方向啊。 嗯，要奥巴马总统呢还有要求呢，这要了一个股票市场的人呢要关心这一次事件。证明呢一般玩这个股票市场的人呢，金融界呢不很关心。 美国的企业要是它的盈利上升的话， 不是不关心，不担心啊，不，奥巴马总统要求人家要担心这件事情，这是很好笑了 要是美国企业呢，像本个星期它公布的业绩是理想的话呢，美股可能会有支持的话呢，更多资金呢可能从那个债市走跑出来，跑到股市去。 嗯 那对美元来说呢是要有一个比较利好的影响，所以尤其是就是过去美元已经连续了下跌了四个星期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利淡的因素已经在那个汇价呢反映了出来，所以现在进去买美元的话呢，应该是直播率呢是比较高一点，这个星期我预测呢也是对美元是看高一些。 嗯，就是一个今个星期，就这个周呢，大家网友了哈，就会又买又一点点美元啊。 对啊，数据方面是没有什么好看的了，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数据会公布，什么数据不会公布。 嗯 啊，但是呢，联储局呢，他的上次会议的时候，他会议几率呢，星期三就会公布的。那到时候我们可以看看里面究竟有多少人是支持，就是在支持早一点去退市，有多少人是反对退市呢？那对整个本月底联储局再次开会议息的时候的动向呢，有一定的启示。 嗯 这个升息呢，我觉得就是美元也跌。